有唐伯虎的美人儿，米元璋的山水，刘石安的扇面，铁堡的对子，板桥的竹子，松中堂的一笔虎字，乾隆的闹龙金匾，道光亲赐你爸爸镇宅宝剑，绿鲨鱼皮鞘，金石件，金吞口，上挂黄龙丝绦，有一丈二的穿衣镜，一丈二的隔锦案，五尺多高广座钟，翡翠的玉磬，碧玺的九桃，风魔通的金钟，珊瑚的盆景，屋里有座钟、挂钟、待客钟、子儿表、对表、寒暑表。 好， 要提起戴表 啊， 谁也戴不过你爸爸， 是吗？ 一般人戴表 啊， 来块手表，再来块怀表，完了 啊， 你爸爸戴表讲究， 是吗？ 未曾戴表，腰里先系个绳子 啊， 从左边戴起。 都戴什么呀？ 你父亲戴狼琴、欧米伽、埃尔金、麦克大、金克套、银克套、铜克套、铁克套、金三针、银三针、五里文亨德利、人头狗、半扇钱、三吊梁、半不干、单甲子、双甲子、有威力、威博、博地。左手拿着提梁子，右手提着八音盒，头顶大字钟，怀揣大挂表，未曾走道是叮当的乱响。 这是我爸爸戴表， 给表铺搬家。 去你的吧！ 刚才您听到的是蓝雨赵子洲合说的相声夸住宅。蓝雨赵子洲是业余相声爱好者出身，他们一直热爱相声，并且刻苦学习，学会了大量的段子，以后呢我们还会欣赏到他们的演出。好了，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侯雷，制作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送你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歌曲《玛丽莲梦露》，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Paradise, oh, Mary, Mary Rose.